位，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受上一时段建国门桥削减流量的影响，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持续车多，队尾已经排过了南二环的左安门桥，建议车辆绕行左安门内大街或者是内滨河路来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24，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问候一下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各位好朋友，不用透露你的姓名哈、啊，然后再听汽车音乐会，知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好了，几种方式哈，你懂的。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可以像我们的新朋友那样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吗？我先和你成为好朋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家族一群，家族二群，赶快把积分搞起来，发红包的发红包，发位置的发位置。喵咪现在还是在大北屋村。咖啡崔老师好久不见，在朝阳收听我们的节目。英兰也好久没有收，好久没有你的信息了。现在这不是在韩国收听我们节目吗？还有墨宝是在西城区的右安门收听。生活依旧也来了，习惯有你还在。追赶太阳的人，浮生若只是梦。还有风吹麦浪，哎，风吹麦浪你知道吗？一位听友就是因为你的名字才加入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的，就是想认识你，因为他特别喜欢风吹麦浪那首歌而已啊。好了，赶快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赶快嗨起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能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2月2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电动跑车能跑多快呢？越高标号的油真的就越好吗？冬日温泉自驾好汽车，再来推荐磁化温泉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越高标号的油真的就越好吗？很多车主都知道哈，高标号的汽油比如97号或者95号，比低标号的汽油呢如93号要好。那高标号的汽油动力体验方面呢也比低标号的汽油要好，抗爆性方面也是高标号油的这个汽油呢要更加强一些。但是记住我的话哈，但是要记住的是，汽车加高标号汽油也有不一定好的地方，所以汽车专业工程师提醒我们，加油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汽车发动机的压缩比来决定给汽车加哪号油。如果压缩比在8.5到9.5之间，那么要加93号油哦。如果大于9.5的话，就可以给汽车加95号或者是97号的油了，这样对于汽车最好最合适的方式了。 话说小明和爱人去加油，然后小明每一次都加93毫，被这个爱人说小气，就这点钱都舍不得花。这天听过我们汽车音乐会之后，小明终于明白了，太棒了，终于有理由跟媳妇儿说了，不是为了省这几个钱，亲爱的，是因为咱家这个压缩比在8.5到9.5之间，所以咱不能加那95和97的，咱只能加93的，这样咱家这车能多开好几年呢。哎呀，真的吗？哎，小明，你真是太有才了。好，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0名 The Script Superheroes。 第9名萧敬腾吻我吧。 第8名 Beyond 海阔天空。 第7名 黄子韬 New Day。 第6名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y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struggl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That's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 高亢而又激昂的歌声来自爱尔兰的独立乐团 The Script， 这首 Superheroes 上到第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啊，上升五位，来到第十的位置。那来自北欧的 The Script，成军多年来，在家乡爱尔兰、英国、美国还有全球各地吸引了很多摇滚爱好者的关注，众多的粉丝还有专辑的销量连连突破新高，不仅成为全世界很成功的乐团之一，更是已经售出2900万张的唱片，同时也在全球累积了1400万张门票的销售记录。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到第十二名，本周上升三位，来到第九位子，萧敬腾的这首《吻我吧》，开场就很惊艳哈，注意到哈，倒数，然后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学不来，学不来，来，5、4、3、2、1，开始。萧敬腾吻我吧， 其实萧敬腾已经出道很多很多年了，还记得刚刚做微信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跟我联系哈，有个可不可以来放一下我的歌呀，在节目上一下通告什么之类的。后来呢，很多朋友是从这个综艺节目他当导师之后开始了解和认知他的。其实萧敬腾还是相当有才的，比如说这首歌曲的 MV 呢，就是由来他就是他来一手打造的，在多个领域都在渗透着哈。除了这个词曲创作，还有很多的领域他都在尝试。萧敬腾，吻我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第八的位置。Beyond《海阔天空》，他们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一起唱吧。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跌梦我、 仙乐到现在还很振奋人心的一首作品，一首老歌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我们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听到这样的歌曲呢，突然看到了一个人的微信名字，跟他好贴合，有梦就别怕痛。好了，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架子群当中哈。当然先要通过第一步了，就是咱俩先加为好友，之后呢我再把你拉到我们的架子群当中。还有其他朋友想像他一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就像有梦就别怕痛一样。特洛伊待会儿也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然后 Beyond 的这首很棒的歌曲《海阔天空》给几代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虽然海阔天空仍在，世上再无黄家驹，但是黄家驹的歌声还有 Beyond 乐队的精神却一直感染着我们，甚至感染着几代人。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外面清晨阳光明媚，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 It's a new day。 醒了要起来，继续今天的工作吧，不要再叹气，请继续。Yeah。 Go ahead, now it's time to go。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影像打开，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每一天的爱，音乐灵感的到来，我永远长生不老，但是很多事需要感慨。Plan boss 只需要动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所有空白的白纸，不满不会停的连笔，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我还是很满意。 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This is for you and me。 弹着手留下的细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 We go hard，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偶尔开个玩笑，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酒唱歌。喜欢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你一定会做得到，会很好，只有你能喜欢，人生才有意义，别放弃，最后证明给那我是你的。 Everyone Everyone Everyone，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Sometimes 会变得很烂，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用来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行动的，细胞迅速的 I'm Danny enjoy the work。 This is for you and me。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New day, you'll be happy。 黄子韬的这首 New day 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四位，来到第七位次。 New day 呢，虽然有着国际化的音色和元素，但是一点都不固化哈。歌曲有着现在潮流元素，却又不失东方传统的气质和美感，展现了黄子韬的用心和诚意。刚刚在群里说，其实今天我也是感冒了，估计这一波流感也是被中招了，嗓子很疼很疼。比如说有流感这个前期的症状，这个症状呢就是嗓子特别特别疼。我还好哈，就是现在我估计流感这波已经越来越弱了，因为毕竟这个都已经到了这个二月份了嘛，到了它这个高发期都已经到了这个尾声了，所以这波流感好像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从我的声音好像你们还听不打出来，但是其实我今天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掌声在哪里？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谢谢特洛伊现在是在山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就说嘛， 我们这档节目的目标就是要走遍全中国，然后火遍全球。还有这是特洛伊，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群当中哈。还有有梦就别怕痛，也别着急，待会儿我等我有空的时候一并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还有 trouble 是吗？这是 trouble 这怎么拼？好吧，没有关注错，就是这里，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啦啦，第一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一起出发吧， 天晴了，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一起来第一的旅程，一起出发吧， 天晴了，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了， 和曾静雯的一起出发吧，轻松欢快的歌曲就伴你在上班的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为你继续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更加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一起出发吧。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北京市气象台于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关注音乐方面，刘德华在2005年央视春晚公布代表过年习俗的歌曲《恭喜发财》，传遍大街小巷。而今年他受邀重新填词改编，演唱特别版《恭喜发财五福来》，歌词可见他与爱人的甜蜜情，分享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孙燕姿新歌《极美》MV 远赴冰岛拍摄。首次造访冰岛的他忍不住俏皮地把手伸向天空，做事想拨开云层，还说这云可以拨开一点吗，模样相当可爱。极美是孙燕姿此次跳舞的反骨专辑中最后收录的一首歌。歌手林宥嘉的小型音乐会一号起连续两天举办，在台已经4年没以小型音乐会的形式开唱，他亲自拟定20首歌曲，不乏自己的歌曲和翻唱别人的新歌。青年女歌手李默个人贺岁单曲《云帆》上线，歌曲由著名作词人彭子柱作词，知名作曲家王少辉参与作曲。这是一首以抒情为主题的歌曲，歌词经典，让人意味深长，搭配李默空灵的女声唱腔，婉转悠扬。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北二环钟楼北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到小街桥。另外，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排到奥林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还有没有打卡报道的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呢，看到很多新朋友，今天注定又将收获很多新朋友了。那老朋友呢也来点一下吧，妞蜜挚友爱是残缺的美，爱是残缺的美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还有奇花瑶草，好，也是新朋友，把微信号发过来哈，所有新朋友一个都不能落下，都要变成老朋友。还有平凡之路2018墨鬼，这都是新朋友哈。拥有的幸福是怎么说呢，不新不老的朋友吧。还有妞蜜心里话，想飞的乌龟，在路上2018，大家好。话说在路上2018啊，看到朋友圈的时候呢，昨天在北京站拍的，哇，我说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你还在家里躺着听，晚上就到北京站了呢，你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哎，听到我们这个汽车音乐会节目以后的听众朋友，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说走就走，没有想那么多，说走就走。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哈，必须要有那么一次义无反顾的爱情，或者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不是说吗。好了，今天呢还是一个大日子哈，字母妹妹在今天过生日是不是，生日快乐。那待会儿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来为你精挑细选一首歌曲送给你，祝贺你的生日啦。 好了，先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跑车大家并不陌生了，那么电动跑车到底能跑多快呢？啊，电动汽车也有跑车吗？有啊，近日在 CES 展会上展示了一台电动跑车，它有着很强烈的 GT 跑车造型，车门呢是蝶翼式的设计，打开方式很新颖的那种哈。车内配备了液晶仪表盘，还有后排的显示屏，采用2+2布局，中控台呢一直贯穿到后排座椅，整体给人很科技和豪华的感觉。车辆呢搭载一套145千瓦的电池组，续航里程超过644公里，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9公里。如果急需续航的话呢，在快速充电模式之下，它可以在9分钟之内获得行驶160公里的电量，充电非常快哈，而且呢这个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9公里，真正的电动跑车呀。好了，震撼的同时我们再来震撼一下，来关注一下2018年度第五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For and World Ad Changes。 第四名 苏打绿游乐。 第三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二名 关喆快乐冰雪。 第一名 张靓颖我是我的。 快乐是我的原则，我喜欢我独一无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有节奏感，想必也是你会选择在车厢当中单曲循环的一段音乐，来自法国的 DJ 兼音乐制作人 Bell and Wedat， 这首 Changes 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也是停留很长的时间了，把这段乐曲送给大家，特别适合在路上聆听哈。 Bell and Wedat 也是大玩非主流音乐，打造这种摇摆的曲风，很棒的一首作品哈，推荐给你，希望你赶快下载，然后呢就放你的车厢当中来循环的播放，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今天天这么好哈，像明天后天天气也是相当不错，如果你出去郊游的话呢，别忘了带上这样的音乐，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苏打绿游乐啊，假日当中游乐园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了，孩子们在那里肆意地放松紧张半年的神经，大人们也从中找回童年的快乐记忆。苏打绿的游乐唱的就是在游乐园里的心情。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啊！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清楚啦，不就是哪里都游乐吗？嘿，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游乐》，上周第十八名，本周上升十四位，来到第四位次。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前三甲歌曲了。 Number three， 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到了季军的位置，《无莫愁》无所不在。调整好你的情绪哈，我们要嗨到最高点了，准备好了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无所不在。 像是阳光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就让青春情节中展开，再亮眼出彩。把心打开，做自己的主宰，我真的胜任我安排。自己的梦就要做的精彩，要跳出常人。想着海，

世的骄傲都停步。 这样欢快的好声音当然是来自汽车音乐会了。刚刚这首歌曲《快乐冰雪》来自关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哦，耶耶耶耶耶，又来了。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还停留在冠军的位置。张靓颖，《我是我的》。来自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腾。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上金曲。待会儿回来第二个小时，继续来听歌，继续来庆祝字母妹妹的生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体验。 22年前，我刚来到北京，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自罗马尼亚的电影舞曲Nat Kelly 的这首 Habit 啊，这首歌曲呢有流行性在其中，当然也有他们的民族音乐在里面了，民族风情在里面。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周末可以去的地方，哪里呢？除了滑雪之外，在冬日当中还有一项专属的休闲娱乐的方式，那就是泡温泉。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一个磁化温泉的好去处，在顺义花水湾的磁化温泉周边，千亩果林环绕，环境很美哈，景色也很宜人，也是北京唯一的天然磁化温泉的度假村，以人间瑶池的磁泉而著称。花水湾磁化温泉水形成于远古北京海陆地质变迁的时期，位于断层磁化地带，水质呢经天然磁化，富含硫磺啊、碘啊、锂、氟，还有这个锰啊等等，还有这个偏硅酸、氟化钠等等稀有的矿物质，还有人体必需的这些微量元素，很棒啊！快一圈回来好好研究一下啊，这里面都有什么成分呢？看起来有硫、有碘、有锂，还有氟。加热之后呢，根据这个电子的不是这个化学的这个分子式，看看它们可以形成些什么呢？很有意思哈。好了，那么这个冬天哈，其实冬天就快过去了。如果你还没有滑雪，如果你还没有去泡温泉，你这冬天岂不是荒废了？抓紧时间来计划一下吧，马上到周末了，规划起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听到这首歌曲，郑中基的招牌歌《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已经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清醒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进场后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北京时间10:16啊，刚刚呢有梦别怕痛、特洛伊，还有平凡之路，还有 Turbo， 还有只是莫青青是吗？浮云流水开心就好，奇花瑶草李坚已经纷纷申请要加你们做朋友了，别端着架子了，赶快同意吧。同意之后咱们成为好朋友，就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就算是家人之一了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车。今天为电动车定制的音乐很少有的中文歌曲，来自杨洋和徐良的《邂逅》。这首歌呢是徐良本人亲自操刀词曲制作的一首歌，歌曲的灵感呢来源于就是那种很青涩的感情，还有关于邂逅的偶遇故事。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鸿篇巨制，让我们听过之后真的会感同身受，被这样的乐曲所感动。我们是大弦乐来制作的，周迅《幸福的开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歌曲哈。主要讲的是日渐冷漠疏离的都市人，每天奔忙于工作和生活当中，无暇顾及旁人的喜怒哀乐，因此呢，呼吁人们停下脚步，用心去倾听和感受身边点滴的温暖与关爱，同时也希望呢，将它分享和撒播给更多的人。停下脚步，不要每天忙于奔波了，也关注一下自己身边需要你去关爱、需要你付出温暖的人，同时也用别人的爱来温暖自己。周迅《幸福的开关》，好了，已经打开了幸福的开关。今天过生日的字母妹妹要听什么歌呢？两首歌曲为你准备，你来选一个。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我的这个压箱的这个歌哈，压箱底的郭靖《拥抱你的微笑》，还有一首是梁静茹《幸福的预感》，你来二选一吧。待会儿告诉我你的答案，要听哪一首歌曲？啊，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飞儿乐团《爱的力量》，让你感受一下爱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新春将至，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上百件文物涵盖陶器、铜器、瓷器、玉器、绘画和民间工艺等种类，几乎件件都与犬有关。该展览将持续到3月30号，市民可以免费参观。另外，昨天国博也发布了春节期间展讯及开放时间，除夕当日闭馆外，正月初一至初六每天9点到17点正常开放。下周四是小年，国博将推出小年送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国博展美部的书法高手将在西大厅南北服务台挥毫泼墨，为观众免费书写贺年春联。第四届胡同迎新庙会从2月1号持续到2月8号，在大石栏铁树斜街93号院举办，包括盘扣制作、泥彩塑春牛、木板年画制作、灯彩制作、祈福香包制作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近日，电影《红海行动》在北京举办《乘风破浪》《扬帆起航》发布会，导演林超贤携演员海清、霍思燕、张涵予亮相现场。发布会上播放了《战地玫瑰》特辑，向影片付出心血的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女中豪杰致敬。影片将于大年初一上映。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n the light of day, I could swear you looked my way. Such a sweet cliché. The smell of sweet perfume and your eyes lit up the room, shining like a movie star. And we sang, maybe next time we can go a little longer, maybe somehow we can grow a little stronger. Let's go somewhere only we know. I can be your superhero. Maybe someday we can get in my car, keep on driving no matter how far. Let's go somewhere only we know. I can be your superhero. I can be your superhero. We found our secret spot just below that parking lot. We had just one shot. We got no sleep that night, high on life set by the fire. I played the strings on my guitar and we sang, maybe next time.Stormy nights, never say never. In another place, in another universe. So let's do it all over again. All over again. Maybe next time we can go a little longer. Maybe somehow we can grow a little stronger. Let's go somewhere only we know. I can be your superhero. Maybe someday we can get in my car. Keep on driving, no matter how far. Let's go somewhere only we know. I can be your superhero. 最近发现这样的同名歌曲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呢，出现了三首同名歌曲 Superhero 超级英雄。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挪威的偶像男歌手 Jesper 的几首歌曲。挪威的这位男歌手 Jesper 呢，1997年出生，哇哦，老今年还不满21岁啊，很年轻，又很帅，又很有才，所以今后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多多来关注他了。思慕妹妹，选好歌曲了没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一起来庆祝，到底是听那首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呢，还是听梁静茹幸福的预感呢？好啦，你也没回，那我来做决定吧，就送给你这首幸福的预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幸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什么蔚蓝，是你的心在天际对着我呼唤，今天起醒来再不孤独，想见到你我就有幸福的预感，我融化在你的笑容，你的怀中，你让我在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这首歌曲《幸福的预感》就送给字母妹妹，在今天过生日的我们汽车音乐会的老朋友，还有没有在今天过生日的各位好朋友？我刚才呢，家族群当中呢又开始壮大了队伍哈，拉了很多新朋友进群了，大家来掌声欢迎一下，各种红包都准备好哈。好了，那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听这首我的压箱底的歌曲《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心情都会超好的。好了，送给你。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今天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又收获了12个新朋友，谢谢你们又加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好了，我是腾斌，感谢你相伴本周的汽车音乐会，和你相约下周19点汽车音乐会，2个小时超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你不要错过，也提前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再见。